exposed, unabridged and uninvited.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的。 好的，我们的第十三期节目，每次这个多录一期都是觉得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最近我们还挺成功的，就是已经连续三期有各种不同的神秘嘉宾来我们的这个节目串台 出场。 不知道听众们什么感觉啊，就是我至少是觉得给我们的节目添加了很多不一样的色彩，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进来。然后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从小的个人决策到大的一些宏观的一些调控等等都非常息息相关。然后但是息息相关，但是西西和我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今天就找了一位专家，房地产界的大拿，我这样说好吗？ 不敢当不敢当。 我现在在读 MBA 的同学周仲远同学，就是之前一直在房地产行业工作，然后现在跟我一起在读 MBA， 特别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欢迎。 欢迎仲远。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邀请。Hello， 大家好，我是仲远，谈不上大拿，就之前一直在房地产行业搬砖吧。对。 那你是太谦虚。哎，我刚刚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介绍了半天房地产大拿，其实我忘了介绍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我们其实是想聊一聊买房这件事情。 也不只是买房，我觉得是有引子，从这个搬家，频繁搬家，然后从搬家聊到租房和买房吧，就是这几个视角都是围绕着房。对 对，都是跟你的这个居住环境有关吧。我刚刚其实想讲的是有一个其实也蛮好玩的，就是我们在这儿聊怎么说呢，我觉得买房可能是很多人的共同需求吧。像我们三个人虽然现在在买房，实际上我们都没有自己，就是或者说至少现在都没有真正住在自己买过的任何房子里，对吧？就是但是都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是困扰过这个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执行过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可以去探索一下。因为我们一开始想聊这个话题，就是从这个搬家很烦这件事情开始聊起的。就是至少我和西西啊，待会儿仲远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至少我和西西是从一个小城市来北京上学，在北京租房，然后包括也都有不同的海外的经历，所以可以说搬家的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也是把辛酸血泪史的感觉。反正我个人是特别特别不喜欢搬家。你们对于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爱恨情仇，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能回忆起来，就算上就大的搬家应该大的有三次，就是觉得这个很 suffer。 就一个呢是应该是读中学的时候，当时我爸妈买了新房，然后我们就从旧的房子搬去新的房子，那主要是爸妈在掺和这个事儿，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第二次呢是我第一份工作时候有机会去新加坡轮岗，就是待几个月这样，所以相当于也是搬了个小家吧，但住的是公司给的那个公寓，所以就也不用自己去找房子，就是公司给你你就住着好就没事了。然后第三次就是去年发生的，就应该跟小璇也一样，就是我们搬来了美国，然后当时找房子也是机缘巧合吧，就是能够住到一个 on campus 的 housing。 那我个人觉得搬家最头疼的最烦的事情应该就是一个是找房子，一个就是整理行李。那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烦就是整理行李，因为就是很多时候会纠结，就比如说我很多书我特别喜欢，那该不该带去美国呢？那我觉得带去了可能也不会看，不带去呢好像又觉得我又很喜欢。 这点我太有共鸣了。 对，就是哎，我刚买，我上个月刚买还没看，那你说我带不带去呢？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比较纠结，当然这只是书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整理行李非常非常的烦也非常痛苦。对， 你刚刚说到书这个问题，我就回忆起去年，就是 我搬来美国的时候，因为实在是书带不动，就是我把有些东西就留在了那个房间，然后西西会直接住到我那个房间里，所以他帮我寄了一些东西回我的那个家里，就是我爸妈的家里，其中就有两箱书，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带到这边来，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嗯，西西来介绍一下你丰富的经验。 就刚刚仲远在介绍他的时候，我拿出了我的笔和本子，然后写了一下我从上大学开始就是列了一个 timeline， 你知道吗？列了一下我曾经住过的地方或者搬了多少次。然后我是上大学就是从咱们那儿搬出来嘛，搬到学校读研的时候，我去美国之后先是住的那个 apartment， 我们之前有一期的时候我有聊过，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地方太贵，然后我就去找了那个 house， 去住，之后也算是又搬了一次家，再就是毕业的时候回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行李太多了，又不想都留在那儿，就卖了一些电器类的这种二手，就是把这些闲置都放在了那边挂出去卖。当时大概是我搬回来了五个行李箱吧，结果我搬回来之后半年左右。小璇大概知道我那个时候的经历啊，就是那个时候我那个房子就到期了，然后后来我就搬到了望京，然后我们算一下北京，我又搬到了东北角，再往后就开始慢慢往下，对，慢慢往下又搬到了三元桥。搬家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你前一个房子和后面的这个房子之间的这个时间差，就是你有没有衔接上，然后中间这个时间怎么补。我中间遇到过两次，都是前后他中间差了那么一两个月，但是前后的房东都不肯给我让，然后就没办法，就只能比如说借住朋友家或者怎么样，所以中间也多增加了我两到三次的这个搬家的经历。就再往后我还住过不是那么满意，然后上一期我没有说过，就是跟室友啊跟房东啊就各种有撕逼的情况，反正就是不是很开心的经历。到最后后来我就搬到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楼，然后后面是小璇搬过来，然后他搬走，我又搬到上面来。 你真的是，你搬了多少次？ 一二三，我就感觉我搬了有十几次。 我已经听得数不过来了。 你这短短的几年的这种独立生活的经历，结果搬了这么多次家，真的是我都无法想象。 对，说书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特别有同感。我每次搬家就是最难拿的两样东西啊。一个是书，就是要买那些盒子来装它，我又不舍得把看过的书卖，闲鱼或者怎么样，就还是想留着。再就是说一些鞋，就是鞋也特别不好处理。 哎，男生是不是没有这个困扰啊？我不知道啊，但我也是当年鞋子特别多，也是很难搬。 对，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男生鞋就是款式相对少一些。然后数量可能也少一些，像我平时自己穿的最多的就是球鞋嘛，就可能跑步也可以穿，然后出去走动也可以穿，那可能还需要一双篮球鞋足球鞋，其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正装需要的鞋。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鞋相对来说对男生来说少一些。 根据我的经验啊，就是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也是搬过几次家，我觉得其实可能每个人如果上大学要离开家，那一次我甚至不能说那个叫搬家，因为你是从爸妈的家搬出来，你其实没有多少东西要带。我记得当时我可能就两个行李箱，然后就是我所有的家当，然后就到了北京。对对，然后其他的就所有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真正的第一次搬家是从大学毕业开始，然后后来在北京我大概也搬了，可能虽然没有你那么多，可能搬过五六次应该是有的。然后我到后来都感觉变成熟练工了，就是每次搬家就是先买纸箱，然后买几个大的几个小的，然后分别要装什么东西就 叫搬家公司。 对，然后就叫搬家公司，然后什么东西要放在什么箱子里，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些书就必须要放小箱子，因为大箱子你放太多书它就承受不了那个重量，那个搬家的那个师傅也不会给你搬。然后包括那些电器要怎么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都感觉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就是我觉得流程上可能比较熟悉的，但是真正执行起来就是最烦的，就是刚刚仲远说的，就是你真正去打包再到另一个地方，你还要去拆包，整个这个过程是需要好几天的时间都不一定能完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如果我们说搬家这个过程的话，应该是最麻烦的就是一件事情，就个人来说。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国内啊，就是一个更难的部分，就是你如何找到一个就是刚好适合你的房子，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一个叫什么可遇不可求，我都感觉是，就是因为你想要的这种方面很多，就包括你希望的这种地理位置啊，然后包括居住的环境啊，甚至这个房子比如说房子的大小啊什么它是新还是旧啊等等，还有包括刚刚西西说的时间点，对，时间点能不能对得上，然后房东好不好说话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房东是国内特别 tricky 的一个部分，就是基本上国内你都是要找到房东的，或你哪怕是走那个叫什么有那种租房的中介，但其实你他背后还是有一个这种个人的房东的，就是你早晚都是要跟这个房东打交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好像他掌控着你的这种你的居留权的感觉，所以这也是挺烦的一个方面，就是房子真的特别不好找，尤其是在你的经济条件，我觉得大部分人经济条件都是有限的，只是有限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吧？你想在你的这个预算范围内找到一个各方面都很合适的房子，超级超级难，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最痛苦的、最头疼的这样的一个方面。你们一般会为什么搬家？就比如说，比如说仲远刚刚他讲的这种搬家的经历，我觉得就很理所当然，就是你要换一个 location， 你要换一个城市，那你肯定要搬家， 对 吧？对， 客观条件上必须要换的那种。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在同一个城市里搬家，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原因？西西，你为什么搬了那么多次家？ 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 对， 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我一定要大说特说一下。我觉得我搬家。先说一些客观的条件，那就是有可能还是说 relocate 一些比如说工作位置变了，从国外回来，这个是必须的嘛。但就是像后面的几次搬家，一个是因为房东就是涨价，就涨到你 unaffordable， 就没办法再承受它的那个涨幅，而且是觉得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就会搬家，这是其中一个。再一个就是说，因为之前在北京，就是从北京的这个租房环境，以及当时刚上班嘛，然后这个北京租房的这个价格又比较高，然后当时就只能选择跟朋友住，或者跟同学，或者是就是找室友，然后就是跟室友的一个关系的处理，其实是朋友关系，但是有时候因为生活在一起，他是跟朋友或者闺蜜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就是生活在一起，他是有很多问题出现的，然后这些问题他是不是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妥协，他是不是在你的底线上，你就很难受，因为有时候就面对的这些问题，那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然后你就想说就趁着这个机会，不然就逃离这个环境，就是跟他分开好了，就还说不定就是搬了或者分开以后朋友的关系还能继续，但是就是不在一起住了嘛。我觉得这个可能女生会比较多，可能男生我不知道啊，就是待会儿可能说也可以讲一讲，就是男生和室友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复杂，就不会说因为比如说我们空间上有什么就是利益上的一些侵犯或怎么样的，不会介意。 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也跟性格有关，就是看你对生活的细节到底在意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通常女生比较在意自己生活的各种方面，男生就是相对来说粗糙一些，但不是所有的男生都那样，也不是所有的女生都这样，但是我觉得大的方向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女生就会希望比如说对自己住的那个环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期待啊，而且有自己比较固定的那种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每天的 routine 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如果被室友打扰的太多，或者是室友侵犯你的空间比较多的话，就会特别影响你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反正我觉得这方面确实女生会相对比较在意。但我觉得首先要问重点的问题是，你有过室友吗？ 重点现在还是自己住吗？ 我其实现在是一个人住，去年都一直有，然后其实很有意思啊，刚才你们在聊的时候，我其实想到很多就是大学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因为我刚才没有说，我已经没有把这个当搬家了，因为我家也在上海，然后我大学也在上海，所以就我觉得就像小轩刚才讲的，可能就一两个行李箱那就过去了，从就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个搬家。不过 说到室友这件事儿啊，就是啊，大学室友就是因为之前都基本上都是和父母住嘛，嗯，从小到大读书，然后大学其实冲击还是蛮大的，就是有些就是真的奇葩室友，就可能就像西西讲的，就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大条的人，对吧？就比如说很多小的事情我也不会去很龟毛怎么样，但是就有时候就是有些行为就不能太过了，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不舒适，就这是一些个人卫生方面的，而且不光是我，其实其他的室友都会有一些意见这样子，我觉得这有时候会产生一些会有一些矛盾吧。就我去年那个室友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一方面大家也都相对来说年纪更大一点，对，然后大家就是也相对比较成熟，对，不像读大学才20岁左右这样子，然后就我们事先会说一些分工啊，比如说我们怎么打扫卫生，我们大概一个什么时候是一个安静的时间，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点就是那个干净和安静嘛，当然这可能也就是最重要的两点。比如说我会告诉他说我大概是我作息是这样，那在白天就是可能你爱干嘛干嘛，对吧，你想放音乐就放音乐或都 OK， 可是在我的休息时间，那我们讲好这是我们的休息时间，那我们尽量就大家都互相理解尊重保持安静，然后包括打扫卫生我们会说我们每周的分工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很多时候是不太好意思开口来说这些东西。不过我觉得当时我室友他也不是中国人，他是印度，所以中国人很多时候都会话放在心里嘛。那我觉得我跟他就之前有一些沟通，所以我觉得还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愉快的。对，当然这一点小学可能也有听说啊，就是其实印度人很多生活习惯跟我们中国人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他们对于干净的这个 definition要比我们的 定义不一样 多， 可以想象。对，哎，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半天这个室友的问题，其实我有一个话题蛮感兴趣的，也想听一下你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可能难免都会有跟其他人合租的时候，然后我们也都有自己住过的时候，你们更 prefer 哪一种状态啊？比如说我如果从生活的角度，我其实是喜欢自己住的，就是对吧，自己住肯定更自在，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也跟我来了美国有关，就是我还蛮希望有一个室友的，因为就是如果都是一个人的，可能因为美国这边比如说社交啊等等之类的比较少，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如果在自己住，我觉得众远可能有些感想，你会有什么，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异同或者说这个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可以，正好因为也是有了对比嘛，我觉得就是我倒没有一个特别的，就说特别喜欢有室友或者没室友，我觉得都有利弊吧。就是比如说有室友的好处是，就如果大家能吃到一块的话，可能可以一起吃饭啊，或者一起聊天啊。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跟我之前的室友呢，就是他是吃素的，然后我是属于无肉不欢型的。 嗯， 对，然后就 差异好大， 就有几次可能，对，有几次可能我想哎。我就弄个就超市中国超市买那个葱油拌面嘛，我想这个他应该可以吃的，所以可能就吃过几次，但后来发现差异实在太大，就是因为我无肉不欢嘛，这可能是我的原因啊。当然我觉得有个人就是可以相互照应一下，就有时候比如说万一比如说谁忘了个钥匙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小事儿，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照应一下，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他喜欢踢球我也喜欢踢球，那我们可以一起去踢个球，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是大家路上还可以说说话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好的。那现在一个人呢，就一个人确实比较自在，就是比较自由自在，就是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跟你们打电话，我完全不用担心说他会有什么，就是我的室友会有什么想法，因为他现在不存在。包括因为我们现在上课全都是那个 Zoom 嘛，小学你也知道，那我之前他在的话我都会戴耳机嘛，那现在我只有一个人我就可以公放嘛，就是或者我想戴耳机戴耳机，不想戴耳机我公放也没有关系，不存在说相互会影响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各有利弊吧，就确实现在呢，就是有时候一个人说实话就会觉得有一点小孤单，然后就不能就是很，因为如果他室友的话他在外面，我就过去可以 small talk 一下，对吧？就随便有的没的聊两句，然后回房间这样。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小场景，可能现在就没有办法找到了。对， 嗯，我确实觉得疫情这件事情对于你的居住环境，反正我是觉得我对于我的这种居住的状态或者说环境的期待变化还是挺大的。就比如说以前我肯定也是妥妥的喜欢一个人住，但现在就觉得如果就是真的一个人住的话，那你就相当于是，当然我们有很多网课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就很少能真的见到人，就是或者说频繁的见到人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特别in person 的那种人，就是我需要见到人，我需要跟人去互动的那种状态，所以如果一直见不到其他人的话，我可能会抓狂。所以我还觉得有室友还挺好的。国内现在可能受影响很小了，就现在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不管是 study from home 还是 work from home， 就是不会去学校，也不会去你上班的地方，所有的一切行动都会在家里发生。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居住环境、居住条件的要求变化挺大的。就其实最近我在非常的 struggle 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其实是两个卧室住了四个人嘛，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客厅可以用，其实就是相当于三个房间四个人。那我们各自都会要么开会或者上课或者怎么样，就是需要跟电脑另一边的人讲话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你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开会。有一次我们就出现过一个极端情况，就是四个人都在开会，第四个人就只能到洗手间去开会，因为没有另外的房间了。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正最近我是挺 struggle 这件事情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商学院就是课上讲话也很多，然后平时开会也特别多，然后你就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觉得主要就是你一方面希望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另外一方面你也不希望打扰到别人嘛，所以这件事情就很难，所以就是就觉得空间非常的局促。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对于住房这件事情的理解有了，或者说需求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变。这时候就很羡慕这个，我正在跟两个自己住的人聊天，非常的羡慕你们。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 studio， 就是一个开间。然后开间呢，平常我是自己住嘛，但偶尔比如说我父母会来，会来北京，比如说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会来看一看我，然后屋子里就变成三个人。但是我有时候是要开电话会的嘛，就是我比如说因为疫情期间，之前就我妈在这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他那个时间段，或者是我但凡是在开会或者是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只能在旁边保持安静，然后什么都干不了，就是只能蹲在那儿，然后就也不能接水，不能干嘛，就是因为他会制造的任何噪音都可以都会出现在我的会议里。所以就是这种开放的空间是特别不适合多人居住的。就是所以我跟你说，就是正好因为我最近在看房，就是尤其是在看咱们这边附近的房子嘛，然后我们这栋楼就比旁边的其他几栋楼的均价便宜2万左右，就是然后我就是也跟中介什么的聊过，就为什么我们这个楼其实居住里面的居住环境什么的不比旁边差嘛，但为什么便宜那么多，他们就说因为一个是没有燃气，二一个是开间，就是很多人不愿意买这样的房子，就是因为感觉没有独立的空间，是相互被打扰的。 我记得当时就是国内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美国这边不是还没有疫情嘛，所以我当时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体会的。我当时就看到我国内的一个朋友在这个大吐苦水关于这件事情，就说之前他，而且他还是就是应该是已经买了房了，就是他跟他老公一起嘛，然后当时就是他们自己的房子里还装了那种类似那种双人工作台，就是两个人，就是类似可能有一间书房，然后有两个人各自的这种书桌，然后就办公台，对，一起工作，然后觉得还挺 sweet 就那种。然后真的在家办公了之后发现完全不 work， 就是两个人一起开会的时候，或者有任何一个人在开会的时候，另一个人就没法做事情，就特别耽误时间。我感觉就是可能疫情这件事情提出了一种新场景吧，就是本来可能家里主要就是一个休闲娱乐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但是当你要把这个工作介入进来的时候，你就特别特别需要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 不然真的是好难受啊，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觉得可能这对于比如说未来住房的这种推销点可能也会有变化，就之前的时候都比如说什么大卧室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现在可能推什么独立办公空间，我不知道我瞎说的哈，但是我现在好希望有一个独立办公空间。仲远你有什么想法吗？ 对，确实，因为我前两天那个我们就是我上一些就是房地产课嘛，然后有时候嘉宾就会来说，可能大家看到未来特别是在美国的趋势，就是说大家会买更大的房子，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我要 work from home， 因为 work from home 之后发现家人和家人之间太亲密了，就有时候中国人讲距离产生美啊，就天天见了就有可能觉得烦了。对，所以就觉得可能将来设计呢，就是我需要更大的房间，包括就像刚才小璇讲，我需要一个专门的办公空间这样。然后我觉得小璇现在真的是特别的， 哇，我太难了， 就是、他们那间。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案给小璇，你们可以比如说在那叫什么客厅里面，然后划分开两个，然后就你们有一个大的时间表，就你们四个人的 meeting 的那个时间，然后谁要 occupy 一下，然后就画个勾什么的，就特别像那种 group study 要用这个屋子，然后就租借一下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重点是它不隔音，就是你就算把 对 就是你空间是可以站在那儿，但是它这个房间的结构还是这个样子，就是你真正能隔开声音的空间就还是只有那么几个。 对，我觉得不隔音是美国的房子普遍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是木板，就大部分都是木板，就是都很薄，然后我觉得我在美国就丝毫没有，就是跟室友之间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就是看什么电视都能对方都能知道。 我跟你讲，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录音都要来车里的原因，就是并不是说我没有一个房间，就比如说我男朋友是完全 OK， 就是比如说我在房间里录音，他就在外面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在房间里根本不解决这个噪音的问题，就比如说外面，就是我们的卧室已经在最里面了，然后在最外面的那个厨房如果有人接水，我们屋里听得清清楚楚，就更别说比如说有人开门关门，有人去洗手间，然后或者怎么样，就是外面发生的一切我的房间里都能听到，然后所以就是我在房间里也根本不解决问题，我就只能去找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啊。这件事情也是挺 suffer 的，就是大家干什么就是彼此都清清，就像你刚刚说的毫无隐私，就是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可能是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可能确实，哎，这个从房子的设计上有差异吗？就是为什么这边的隔音效果真的这么差？我住过的房子隔音都，就是我在美国这边住过的房子隔音都好差呀。 我觉得我的猜想或者我的判断主要应该是结构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房子楼层比较高，所以它的墙更多的都是实心的那个剪力墙，就是不是它要故意造的隔音，而是它如果是像美国的这种木板的楼可能就瘫掉了，你二三十层的楼你没有办法做。但是我们这边比如说像我跟小璇住的都是三层楼嘛，所以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承重墙，那承重墙是实心的，木板墙是空心的， 那木板墙的那个成本可能就肯定会低嘛。我刚才倒想到一个方案，如果你们白天啊如果要开会啊可以来我这儿啊，我的厅室就可以直接给你们用。 对对对，你要是真的对吧。 你们直接搞了一个叫什么 WeWork 或者是那种 shared 的。 哎，仲远你可以出租你的客厅。 是的，这是个业务。是个新型业态。对，谁家房子大然后谁就切出去一部分 share 出去。 对对对，哎，我感觉这可能是个很有趣的商业模式，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是那种共享办公很火，就是 WeWork 那种，但现在肯定就没人去了嘛，就至少像在美国就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各个国家就是疫情都比较严重，所以肯定不会有人去这种共享办公的地方。但比如说家庭工就像你比如说我邻居家有一间空屋子，有没有可能形成这样的一种这叫怎么说，小范围内的这种共享的这种经济型这种商业模式吧，我们往大的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新型的以前完全没有过的这种形态。 然后因为我们这种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是的，共享办公室我的空间是用来办公，然后我是在办公楼里嘛。但是现在因为所有的办公都是在家里， 嗯， 所以可能比如说有的人家里比较挤，有的人家里人比较少，然后他的客厅啊什么都可以改造成办公空间，然后用来出租。 还说到一个疫情带来的变化，就是当然可能也确实是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太挤了，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变化是，比如说虽然我是一个不会主动去运动的人，但在疫情之前我至少还会出门，还会有这个日常必须有的这种热量的消耗还是会有的嘛。现在我其实如果我不主动去运动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一天24小时不是在床上就是在我的椅子上，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运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其实是想要动一动啊等等，这尤其是我男朋友需求更大，就是他本来就喜欢运动，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完全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没地儿，就是太挤了。我们就像你看开会也没地儿，然后运动也没地儿。怎么说呢，像仲远你是会跑步对吧，就是你会出门去跑步。 正好说到这个话题，那个我确实之前是我暑假都出去跑，但是天冷了怎么办呢，就是想的都很好，我一开始还想戴手套然后穿长裤，但是后来觉得自己的意志力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真的在家里买了个跑步机。 哦，真的，我男朋友也买了一个， 然后还买了哑铃。 我在家也有哑铃，有椭圆仪。所以你们刚才在说那个搬家的时候，我其实还想补充一个点，是因为我一直有这些健身的器械，每次搬家都是这些东西最沉了。因为我在家就是我小泉知道，我也举这个，我有很多这种重量，我练力量嘛，所以有很多这种杠铃片啊什么的，然后就很头疼。 你这一说，我已经开始想我这跑步机怎么办。 冬天确实是刚刚重点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冬天可能美国现在是疫情的状况，然后北京就很相似，北京一到冬天就雾霾嘛，就没办法室外跑，你室外跑就是在吃毒，就是什么吸毒。所以就也只能在室内。我们聊到了健身，突然 最终聊的还都是关于你住的这个 居住环境。 对居住环境的问题。而且其实还引申的就是你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是尤其是因为疫情，就比如说像比如说仲远买了跑步机，我男朋友也买了跑步机，包括我们也都添置了比如说那种就是好的那个办公桌呀，然后就是那种升降桌，然后有多的 键盘，就是 对多加 办公一体化 器，对对对，就是一堆东西，就是因为你所有的那个工作生活场景都在一个地方，然后你的东西就越堆越多。我现在想到我只要稍微开始想下一次搬家，我就一个头两个大，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东西太多了。然后尤其是美国这边搬家吧，它还不像北京，至少我在北京的搬家经验啊，就是你只要就是怎么说呢，成本比较低吧，我基本上几百块钱就可以搬一次家，就是人民币，就是你加上买各种箱子包括搬家师傅等等各种全部加起来也绝对不会超过1000块钱，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在美国这边搬家你肯定只能自己搬，就是你如果想找人搬，那就是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敢去查有多贵，就是因为美国的人工费都特别高嘛，你就只能自己去租那种搬家的车。哦，仲远可能还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是我暑假我已经搬过2趟了，就是租那种搬家的车，然后要自己打包，自己搬到车上，到地儿再自己搬下来，然后就是全部都是要自己搞，所以是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工程很大。就虽然我们是在录节目，但是我真的是在很发愁这件事情，就觉得没有出路，很绝望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刚我们说了有很多可能会促成搬家的因素，但是就比如说像西西你现在开始在北京看房，你如果买房自己住的话，你至少可以知道在近 N 年吧，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计划，近几年你是完全不用再考虑搬家这件事情了，这至少是一个解决搬家问题的终极方案，就是买一个房然后把自己定在那里。 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一线城市 就是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因为住员肯定，住员可能不太一样啊，因为他是一直在上海，就是在一线城市一个非常非常难以解决的，就是即使买房也是要考虑它的地段价格，然后房间的大小，就是因为钱就那么多，对吧？或者是你手上的牌就那么多，你能买的也就是你能承受得起的那个范围、那个预算以内的。那以北京现在这个房价，最近太累，我去做 SPA，然后当时就是给我做的那个理疗师，他之前在清华门口那个唐宁万那个地方，他是那个地方的一个服务，就是叫什么理疗师，他就说他有很多顾客就跟他讲说北京的房子是怎么样涨起来的，就他们那个小区，我也有认识的人在那儿住嘛。就是现在那个地方应该是13万一平，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小区，但是几年以前可能刚开盘的时候大概只有2万块，然后就现在就感觉从那个地方住的人是一下子实现了人生的财务自由一样。你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刚需，我需要买，然后我又想看的话，那些地方我就不可能再考虑了，我就只能北京六环外，要么就特别特别靠南，要么就反正就特别远，肯定离我上班的地方是特别。就我通勤时间一定是非常非常长的，但是我非常认真的考虑过这个事儿，我到底是接受我搬来搬去这个不方便，还是我接受这个通勤时间，要2个小时，或者是就更长，甚至是倒 N 多次地铁，就这种我能接受。我发现我还是更 prefer 我住在一个更近一点的地方，然后， 哪怕要搬家，对吧？就是比如说你换了一个工作 的 对。 地点，然后你就可以搬一次家，这样子。哎，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当然买房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在促成嘛，但确实我自己能看到的一个弱点吧，就是因为你买房它这个 location 就是定死的，它就对于你生活的地方，包括你上班的地方啊等等之类的，就会有这种就非常的没有灵活性。就比如说我们租房的话，你哪怕搬家麻烦，至少我是可以搬的。但是你买了房之后，如果你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你基本上就是，除非你可能换城市或者怎么样，你基本上是不会搬家的。所以那如果比如说你想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工作，甚至比如说我在想啊，比如说你假设在北京买了房，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你想去上海工作发展一下，那你在北京的这个房怎么办？ 这不就 然 是我们的 后， 房东吗？ 我们就是新现住的那个房子，那个房东就是一个小姐姐，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应该。对，她原来在北京工作，然后过了几年就去上海了，然后她就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那她在上海就需要重新解决这个新的问题，就在上海的居住啊等等之类的，就是重来一遍。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于买房的一个最大的 concern，也是我看不到我为什么要买房的一个点，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要定在一个地方。就是对于一个地理位置这件事情，我甚至非常希望，一直都非常希望我能够几年就换一个地方，几年就换一个地方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一点，就让我觉得买房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而且我也不会是，我也没有那种叫什么资本，说我买房作为一种投资，就是我还没有钱到那个程度。至少这是我吧，就是虽然买房也有很多好处，但是我自己是看不到这样的需求的，你们对于买房这件事情怎么想啊？ 我虽然就是人在北京，但是我特别特别期待我能，比如说去上海待一段时间，因为上海我就是之前看了那个安家，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觉得上海那种，怎么说，就洋房或者是有一些那样很复古、很文艺的那样气质的那种居住环境，我特别特别想感受一下，所以那种房子肯定买不起嘛，那种都是上亿，什么几个亿，那肯定不行。但是我觉得就是短暂的租住，就是有这种体验，对我来说还是挺期待的。但北京的话，可能胡同我也没有那么想住，对，但是上海可能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特别赞同。 来，让上海人表达，上海人怎么想？ 听一听上海人的看法。 没有，我其实特别赞同两位的讲法，就是我记得就冯仑讲过一句话，就是年轻人买房，就除了你有特别多的资本，然后可以就是投资这样，大多数的人其实他可能手头的资本就是买一套房这样子，然后还是需要还贷这样。然后冯仑就是说，他觉得买房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多的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活态度， 就是大问题是你想不想就定下来了，就是刚才小璇讲的，就如果我就确定了，比如说我就要在北京丰台区，这事儿就咱们就定了，我或者我结婚，我在这儿生孩子，我孩子要在这儿上学，那你就应该去在北京丰台区买套房，对吧？因为你孩子的户口也搞定了，将来入学什么都方便。但如果就我还想，我觉得北京也挺好，上海也挺好，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上海租房，包括我大学同学都毕业之后，那肯定就是先在上海租房嘛，对吧？就但是可能他们租了几年觉得哎，可能我想去广州发展，那就很轻松嘛，对吧？就是相对于搬家而言，如果我在上海有个房子，我还考虑的话把它租出去，还是说我把它卖掉怎么样而言，那搬家相对来说会更轻松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也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我还不知道我未来会在哪个城市，会在哪里，那我就没有必要这么快的把自己给定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没有，就是刚刚他在说最后的这个点，我正好想到，因为你一旦买了房，那你尤其是在一线城市的这个还贷的成本，其实是我们来算一下的话，基本上你还贷的成本要在15000以上，或者是20000嘛。所以你20000块钱的话，其实你如果只解决你日常所需的话，其实是能够满足你生活里面其他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比如说你的交友，或者是就是你的社交或娱乐，或者是生活里面提升自己其他的品质。我觉得你就看这个的 value， 包括租一套很好的房子。 对， 是的，还贷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之前看过有人说，就是好像是工资的1/3用来还贷是相对比较理想的，如果你大部分的都用来还贷的话，而挤压了你生活的品质，就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宁愿去租房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大城市，就是怎么说，究其原因就是大城市真的买房成本太高了，就如果真的年轻人就是自食其力想要买房的话，这个成本就是纯金钱成本太高了。你且不说你这个首付怎么样，就是你有了首付的这个钱之后，你之后的那个还贷的那个压力，就是会把你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就至少我想象的是这样的，就是你每个月都有那么多贷款要还的话，首先你就更难有存款，其次就是你每个月会有一大笔支出。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贷款的压力，如果只是租房的，其实租房也就是几千块钱嘛。然后比如说你想要换工作，或者是你想要人生有一些什么新的规划吧，你哪怕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你都不会很担心，因为你也会有一些积蓄等等之类的。但如果你有一个房贷，你会非常的焦虑，因为你不能停止收入来源，你甚至一个月都不可以停止，因为这个经济压力就特别特别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压力特别大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房价太高，所以房贷太高了，每个月要还的很高。就比如因为为什么我讲这一点，是因为我想到啊，比如说西西，比如说在咱们家，以咱们家那里的那种房价，每个月要还，哪怕是要贷款，你每个月要还的那个房贷，如果你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就是叫什么，各方面也都比较完善的那样一个工作，可能你每个月的公积金就基本上能还掉你大部分的房贷了，至少大部分的房贷，所以你的这个经济压力就会小非常多，因为你每个月要还的房贷没有那么高。你虽然买房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住进了自己买的房子，可以提升一部分你住房的，我们不说刚刚通勤的那个事情，就说你在这个房子里面你可能住得更舒服一些，但是你的经济被挤压了，就是你的这个叫什么消费能力啊，或者是你去享受生活的这个能力被挤压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trade off，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去做。像我的话，可能我就会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保持我正常的这种生活水平、消费水平，而不愿意去背一个房贷，然后就是把自己的经济上逼迫的那么紧、 捆绑，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对对对， 是的。 没有，就是我发现我身边现在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同龄人 买房的，一线或准一线吧，就比如说有北上广深，还有杭州什么的，就是这个房价其实都很高，且房贷都很高，就可能都是2万左右以上的还房贷的这个压力。我觉得可能大家，比如说如果结了婚以后，就是两个人来还，可能压力就会好一点，就小一点。但是一个人的话，这个真的是简直难以想象，我就不能想象我一个月要拿2万块来还房贷，我其他的钱我怎么安排？就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完全180度大转变了，就是我没有任何可以消费的地方，或者是就是我没办法再有别的消费行为了。 像你刚刚说的这点，我也有感触。就是我感觉啊，像那种就是有钱的人，我就不讲了。就是像我们一样，这个就是 需要 普通 自 的这 己， 种经 对。 济水平的年轻人，对自己去承受的这些人，我觉得我感觉买房的人群大部分都是已经结婚，甚至是大部分都是已经这个叫什么生娃这件事情已经在日程上了。他们就会去买房，因为确实，如果对于三口之家来说，尤其有一个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你比如说，如果你再搬家等等之类的，这可能对于生活的影响就大得多。看到这样一种倾向性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人生阶段，就可以选择。我觉得也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理念是一样的，就是你觉得可以定下来了啊，你结婚生子，然后在一个地方买房，然后把这一切就感觉，你至少未来。至少10年吧，就是你能看到哦，我的生活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嘛。 是完全同意。对，我记得当时我在凯德的时候，就是有讲说，就分析一些购房的需求嘛。然后就除了投资客，就我们把投资客去掉，就投资客可能已经有3套、5套、10套了，这些人去掉以外，主要的就是刚需型和改善型。然后刚需型说白了就是要结婚了，那肯定是需要一个婚房。然后改善型，要么是父母年纪大了，希望父母住过来，那我本来20的，我想换成30，或者是我有小孩了，那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小孩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婴儿房，或者是他独立的一个小房间，可以他在里面学习啊，或者怎么样。所以主要的就是刚才小璇讲的家庭或者人生怎么说升级，对于住房的需求会有突然一 进 个 入到了 刚 下 需 一个 存 阶 在。 段。哎，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现在对于这边这方面的了解还很少。我觉得首先就是我看到有家庭的人，就是我到美国来这边看到，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然后就都是你如果是有家庭有孩子，他肯定是有一套房的。就我看到的，我身边的人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不知道在年轻人当中的趋势是怎么样的。仲远，你应该比我了解的多一些。 我今天就随手查了一下，就是首套房的年龄哈。当然我也不知道，就百度的数据说，就中国的首套房年龄是27岁。然后我一看就要焦虑了，对吧？这个一下又超过平均数了。 真的，拖后腿。 拖后腿，对，总是有人拖后腿嘛。然后但是在美国就是差不多38岁，然后大概整个发达国家一般都是在40岁左右，就是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对，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对比吧。可能小璇看到有家庭的这美国人有自己的房子，我觉得也可能他们的年龄段稍微往后，因为整个美国我觉得他们孩子也是生的相对晚的，就有很多人谈恋爱就谈个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说不想要孩子这样。 对，我之前的同学还有，就我们当时一毕业就在我们那儿买了房的，因为美国的房价真的就是对比起来，这个面积和这个价格的比，他当时大概花了10几万，然后买了带院子，可能有个300平，就是加起来了，就好便宜啊，感觉。 我觉得也是看不同的地方吧，就是美国这稍微村儿一点的地方，房价应该都比就性价比都还挺高的，就仲远应该更了解啊，这是我的感觉。但是大城市通病也是一样的，就是像我们说的湾区，比如说纽约等等这种超大城市，就是那个房价就是要多贵有多贵的这种感觉。但是你稍微往偏一点的地方， 郊区的地方的话，房价一下就会掉下来了。 就我们这儿的房子，就 Chapel Hill 这边，其实总价差不多是在25万美元左右。当然，你不是说挺便宜，但是其实比国内很多地方都要便宜。然后你纽约的很多 condo， 而且它是一个大 house， 并不是公寓。 是，是 嗯、对对，就这边还是住的比较开。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因素会影响，就是美国人买房的决策哈，跟中国特别差异大的就美国有房产税，然后这个房产税其实还蛮高的，基本上它一年美国平均是差不多1%的房产税，然后像北卡这边是1.2%，纽约可能要到2%，那这个就其实蛮吓人的，就比如说你一套500万的房子，1%一年你就要交50000块。就不管你是住也好不住也好，你就铁定这个钱是要交出去的，然后你可能一年的租金也就收个10几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会影响一些人买房的决策哈。 嗯，而且我个人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村里，这是我的错觉，我觉得这边的租房市场更友好一些。首先是美国这边，这个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美国这边有那种专门用来出租的公寓嘛，就是你不用担心说房东会变卦，或者是他要涨价，或者是怎么样，就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就会有专门的地产公司就盖这样的公寓楼，只用来出租，所以就是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房子就是我只要想租就可以一直租，并且它价格的涨幅是在市场范围内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安心去租房的一个很大的促进因素。这也是当时去年我在校外住的时候选这种公寓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国内就是跟房东打交道太烦了，我就不想跟房东打交道，然后到了美国一看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我就毫不犹豫的要租这样的房子。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方面，但我不知道美国这边，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仲远了不了解这方面啊，就是我也在想，像国内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全部都是这种房东自己个人的房子，然后不管是通过中介还是自己找，然后出租给另一个个人。像美国就有大批的像我刚刚说的这种B2C， 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就是这种直接的这种管理公司然后出租给个人的。我不知道像美国也有那种个人出租给个人的，但我不知道这两者的比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哪一方占比更多一些。我觉得可能在一些大城市是不是也有一些这种个人出租给个人的，我不是很清楚。 可能我的个人的感觉就是大城市，比如说像纽约，他很多住的是 apartment， 那就是会有个房东，然后如果他买了他也需要出租，然后如果他不住的话哈，他需要出租然后才能交房产税嘛，对吧。那其实像小泉住的地方我之前也有去过，就是 Berkshire， 在美国这种 B2C 他们有个叫法，把这个叫做 multifamily， 就很有意思啊，就是它叫 multifamily， 但如果你直译过来就是多家庭，但其实它就是这种出租的房源。那在国内这样的房源其实非常少，就像西西刚才讲的，很多租房的 suffer 其实是来源于和房东，比如房东又涨价了，房东又安排了一个不友好的租户。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知道美国比最大的一个 multifamily 的公司，它叫 Greystar， 它其实有想去中国发展，因为在美国 multifamily 是非常非常火，年轻人几乎都会租 multifamily， 但是跑到中国去发现就明显水土不服，发现感觉没有太大市场，然后一方面中国人喜欢买房， 但我觉得我很需要啊。 对，我觉得如果在中国 multifamily 起来的话，应该也是从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就年轻人会有更多的需求。就像西西他说我已经受够了房东了，我就是要找一个就是比较认真负责的服务的这样的。 我觉得国内是有这样的就是本土化的企业，就是我想想啊，之前应该是有这种类似于青年公寓，就是他们是做社区，然后他们是把那个社区做成了一种，就是有点像我不知道小泉现在住的那个 apartment 是不是跟我之前在美国住的那个很像，就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enter， 就是里面是有各种我们可以就是整个社区的这些年轻人是可以在这儿吃喝玩乐，就是就比如可以玩桌游啊，然后看电影啊， 然后就是各种交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是有这么一个空间的。国内现在是有这样的社区在的，然后但是就是这种公寓的类型更多都是比如说是小户型的开间或者是 loft， 就都是这种很局促的这样的，就这种比较小的30平左右的这样的，就是也是适合单身，我感觉是适合单身或就年轻的情侣吧。 像你刚刚说的我特别有认同感，就是我之前也看到过，在国内看到过你刚刚讲的，就是类似那种社区，就叫什么什么公寓，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空间特别小。但是像这边的话，户型的选择就很多，就是你从开间到一 B 一 B 到二 B 一 B， 二 B 二 B， 就是各种大的房子。就比如说，如果你哪怕是你一家三口，你租一个两室，就是二 B 二 B 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其实也能住得蛮舒服的，就是。它就是给，就是这个租房市场，这种规范的租房市场也有很多的这种选择空间。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在国内的话，如果你一个三口之家还要租房，那你就只能找到一个房东他出租一整套，而且你还要叫什么，寄希望于他不会改变主意啊，或者是突然就是有什么这种大的变化，你才有可能稳定的住在那里。这就让你的这种不安全感我觉得是很高的，这是为什么促进了很多这个叫什么国内的年轻人一旦开始考虑要结婚或者进入家庭就必须要买个房。就像那个仲远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要结婚必须要有个婚房，其实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有 一定要有， 其实在美国对，我觉得在美国好像没有这个概念对吧，就是你如果要结婚你必须要有一个房子什么之类的，至少我还没有听过这个概念。 我觉得对，这是东亚文化里面，或者可能都不止，就是中国文化里面比较固有的一个观念。 讲大一点啊，可能就是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们东方文化主要是一个农耕文化嘛，就是喜欢自己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吧？包括在农村也是一样，就是我出门有个田啊，外面有个山，然后自己有个房，然后就是。啊，陶渊明的那个田园生活啊。但是西方不管是以前的欧洲，可能最早还是从欧洲那边开始，就是大家是个海洋文明啊，就是我是出去闯啊，我是到外面去找地儿的，因为我可能自己地儿也小，所以可能大家就美国人没有特别的那个，就尽管你问我，我觉得好像结婚要买房这事儿好像是很扯淡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问我。如果我结婚，我在上海结婚，我要买房吗？我告诉你，我肯定还是要买的，对吧？因为我觉得这是也算是一种责任吧，就是相当于我是在告诉那个丈母娘，对吧？一个信息，说我是一个能负责的人。那我买房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象征，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大家认可。 为什么买房就是负责呀？ 我觉得至少表明了你有这个经济能力。以及你愿意为这个婚姻去投入投资这么多吧，就是我感觉有一种就是有一种你的 commitment 的感觉，就是展示了你的决心，我感觉是 这是一种我觉得更对，就像一种 commitment， 当然不是说买了房的男人一定会很负责，但至少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吧，也是怎么说，就英文说是一种 gesture 嘛，对，可能是这样的因素会多一点，然后你会发现大家都是认可这样的一个安排的，包括稍微再扯一点，就包括在中国结婚大家都要办一个非常隆重的婚礼，然后请很多 的 人来。对对 对, 对，但是我在美国参加过婚礼啊，然后就是大家朋友叫 特别小型的。 对对，就是很 casual， 但是大家也很开心，就没有像中国那样感觉像一场大型主题直播秀一样。 大型主题直播秀，我喜欢这个名字。 哎，所以像刚刚仲远你说的，就是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你是会买房的，是吧？哎，但如果你要在美国结婚，你会买房吗？ 那我可能就不会了。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文化，就是人是什么 social animal 嘛，就。当你身边的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就不太想去打破这个东西，就是当你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为什么要那么显得与众不同呢，对吧？但是当 当如果身边都觉得无所谓的话，因为毕竟你买了房你就得守在这儿。然后美国跟中国还有一点挺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上周正好我们上了一个就是房地产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 一个课哈，然后就说中美区别，就是中国跟美国它的地域平衡其实差别特别大。中国 GDP 最高的那个地方就是二三省加直辖市算起来是北京，然后最差的是甘肃。那北京的 GDP 差不多是，就人均 GDP 是甘肃的差不多是五倍。那如果看美国的话，最高的是纽约，最差的是密西西比，差不多是两倍，就是最高跟最低嘛。那也就是说就美国整个国家，就比如说我在东海岸，我在西海岸，对吧，我在那个包括我在德州，对吧，我可能去奥斯汀去达拉斯，其实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其实在中国我个人感觉哈，年轻 相对比较平均是吧， 对，就美国相对平均，但中国相对，你说像我们待惯了北上广深之后，你说一下让我去一个三线城市，我可能会不习惯。也不是说那个地方不好，可能生活节奏慢一点，压力小一点，房价低一点，工资当然也，但是工资肯定够用，但是你会有点不习惯，就是你习惯了北上广深之后。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可能更多的你有可能性会搬来搬去，那我也不急着说我一定要去买个房或者怎么样。对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包括像即使已经有了家庭，就比如说我暑假实习有一些同事嘛，很多都是已经有家庭了，但他们也有这个，就平时跟他们聊天等等之类的，也有很多人有那种搬家的计划，就尤其是又是疫情，然后大家又可以 work from home， 有很多人都在考虑，比如说我们去另一个地方住，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就是有很多选择。就比如说哪怕我现在假设一个场景，就比如说我和西西在北京或者你在上海，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个事情，全部 shut down 了，然后所有人都在家办公很长的时间，但是你会回到当然重点本来就在上海，就比如说我和西西，我们会直接搬回到家乡去吗？也不会，我还是想住在大城市，因为差太多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家乡和北京的差距就是太大了，让我无法适应回到家乡之后的那种生活。我觉得像美国可能确实是，你像这边除了那个超大都市群之外，其他的我们甚至都不分什么几线城市。哎，美国有这种说法吗？我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啊，就是类似国内这种几线城市的，我们只会说比如说几个超大的城市群肯定是有的，然后再就是可能就是东部西部，然后中部南部，就是类似这种划分，就不太会有人说我要去什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有准一线，就是哎呦，国内真的很多词儿啊，就是会把这种分得特别细，对吧？然后，但感觉这边好像就真的相对均衡一点，那你更多的就看你真的个人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你什么地方更适合你发展，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就刚刚那个话题吧，就是像比如说重点就是，国内结婚就买房，美国结婚可能就不买。就是西西，你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去促使你买房呢？ 其实我不是刚刚有讲说我最近在看北京的房子吗？我其实一方面是想看一看现在这个房价的趋势，其实今年北京的房价是普遍降下来了的，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就是了解一下这个行情，然后顺便也看一看就是北京的一些规划的发展什么的。但是同时呢，就是我也是在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考虑我到底是不是要定下来，就是这其实是对我自己人生的一个拷问，就是 其实是个人生决策， 对， 不是经济决策。 对，这个买房这个决策它带给你的这个确定性是你接下来这二十多年，就是因为还房贷不是一时的嘛，不是你一个月就像交房租一样什么压几付几这样，它是二十多年，你三十年都被捆绑在这一件事情上的，而且就是每个月是有固定支出。我就是在平衡我到底是真的是想把这个东西定下来，然后花更多的钱投资在这种硬通货上，还是说我就还是enjoy 在我现在的这个状态里面去，无论是换工作也好，然后我可能还是会找那个离工作近的地方，甚至我都想过说我是不是考虑换一个城市发展一下。 然后比如说上海，比如说杭州，我觉得其实长三角的地方我都还蛮想试一试的。就是我觉得我跟小璇一样，不是一个特别期待自己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或者是说在一个城市一直待下去的一种人，就是特别需要有一些新的环境上的刺激来带给你很多生活的不一样的感觉。我感觉我现在在看房子，但是没有决定买房，是因为我在看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行情是什么，然后买这个决定对我来说这个 decision 太大了。 Anyway， 你在考虑买房对吧？就比如说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件事情，根本我现在在我的人生里看不到这件事情。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考虑说我有可能会拥有一套房子？你是从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去想的呢？是改善居住环境，还是说？ 哦，不是，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啊，就是因为刚刚仲远有讲刚需还是投资或者是改善嘛。我如果在家买个房，或者是在别的城市，比如说之前我还挺喜欢重庆那个地方，然后觉得重庆，我看了看重庆的那些就是房地产的资料信息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地方蛮适合做一个就是投资，花就是他那儿也不贵嘛，房子也不贵，而且都那个是一个比较旅游型的城市。如果比如说我是花钱在这些城市的话，就是买房决策在这些城市的话，可能对我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就是它可能就只是一个投资行为。但是如果我但凡决定是在北京要看，或者是要有这个冲动的话，那它就一定是一个刚需，就是它不是可以买卖或者是换来换去的。但是同时在北京还有一个是我旁边，就是我有同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房子，那个房如果还有一种形式是以租养贷，他是把那个房子买了以后，之后的这个房子的租金是可以 cover 掉他的贷款的，然后他是自己再去，比如说还是以我这种生活态度啊，工作在哪儿，他住在那个附近，然后去找租的房子，其实就跟现在的生活模式没有任何差别嘛。但是他投入的就是首付的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那如果他其实买的房又不住，然后又以租养贷，他又投入的这个首付，其实他是个投资行为对吧？就因为他现在没有任何使用价值，那至少这个房子不能贬值才可以，必须要升值，他这个投入，他至少投入了首付，并且我相信他肯定还有什么公积金等等之类的支出等等，所以我觉得至少这个房子得升值，他的这个行为 才，对，这也是一笔账 ，make sense， 对， 就是他如果不住这个房子的话，他首付的那些钱如果做投资，其他投资行为，他可能得到的这个回报，可能跟这个也就是房租减掉的那些也不会差太多，或者是这个房子的涨幅也不会差太多，那他何必要投一个这么重资产的，对吧？ 我觉得在中国哈，房子确实还是目前来看这十年或者二十年最好的投资。就之前不是有个笑话吗？说那个黄光裕今年出狱了，然后一看怎么今年的这个上证指数跟他十年前进监狱一样了。如果单从股票的话，但是如果你看美股，这十年已经涨了好几倍了，对吧？纳斯达克或者道琼斯，但是美国但是中国的那个上证指数真的十年前3000多点，现在还是3000多点。但是你看十年前的房子跟现在的房子，刚才西西也讲了，就是涨了好几倍了嘛。之前你说一个小区开盘2万，现在13万，那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大城市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房产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而且从国家的角度，它其实更不希望房价跌，因为房价跌反而对于那些买了房的人来说，他肯定要闹嘛，对吧？就比如说我刚付了定金，房价跌了，那你开发商赶紧退啊，那开发商说、哎、你付了定金了，就是这样反而不好，所以确实它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行为。对，如果你有精力和那个首付对你来说也没有太大压力的话，确实可以考虑这样。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哈。 对，其实我在想买房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有可能跟我挂钩，我就是在想投资这件事情，就是 I mean 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整几年我才有那个经济实力觉得说我能投资到房子还不影响我的生活这样子。我暂时没有看到我对房子有刚需。像你们刚刚说的这种投资的方式，如果真的能有这种额外的经济条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嗯，对，但我确实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在国内的同学啊朋友们，越来越多的人买了房。我看到这个趋势，就是大部分人买了房之后，哦，那我都买了房了，然后也结了婚了，就开始安排就是人生的下一步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进入了一个既定的这种人生轨道的感觉。然后我特别不希望自己进入那种轨道，就是我是一直以来都在抗拒进入那种轨道的人。我很怕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房，我就会有这种，因为你变得舒适了嘛，然后你又被定在那个地方了，你就很自然的就去想说你要去安排人生的下一步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反而有点觉得我不希望有那个房，因为它会成为我的一个有一种定心丸的感觉，我不想让自己定下来，所以我就有一点抗拒这个事情。 我突然想到就之前高晓松说过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年危机呢，中年焦虑呢，当然我们离中年还很远啊。高晓松他就说那是因为一个东西叫做确定感，就是你到了，比如说你到了45岁，然后你发现我有了房，有了车，有了孩子，有稳定的工作，有爱我的老婆，然后我每天就是这样，就我没有办法破这个局。然后当然你说这个东西好吗，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东西也挺好的，这不好吗，对吧，这个我都有了不是挺好吗，但是突然又会觉得就像刚才小璇讲的，就是如果你更希望一个多姿多彩的有无限可能性的生活，我觉得这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包括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性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我就觉得自己对吧特别的有活力，每天起来我就觉得我今天可以做这今天可以做那儿，然后我未来可以做这个未来可以做那个，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我不是把这个东西变成有房子的一个对立面啊，但是当你有了房之后，确实就这个东西会受到一点影响，你不是说背个大包袱吧，可能也背了个小包袱。对，我不知道西西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啊、 特别有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澄清的一个点是，我没有在北京买房，但是我有在别的地方，就是算是有相当于有一个投资行为，那我也已经开始有在还房贷，但是这个房贷没有说给我的这个生活带来特别大的压力的这种，就跟北京不是一个 level。但是就它其实对我来讲，partially 是一件好事，因为我有时候我对自己的这种消费有时候是不太控制的，但是我觉得一旦开始还房贷以后，我就会就是它是有固定，就是它会捆绑在那里，你那笔钱是不能动的，然后它是能够至少在我这个消费行为上能够减少一些剁手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候想想啊，就是这个事情要持续很多年，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后怕。 但是如果你现在都没有觉得压力很大的话，很快你就会发现那个房贷对你来说完全没有压力了，你甚至很快可能把它会还完，因为你的这个经济水平一直在涨，而那个房贷是持平不变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在最初的几年你没有觉得有很大经济压力的话，那后面基本上就没有经济压力了。我感觉原来这个我们三个人当中已经有一个人在背房贷了 重重的壳，还好不是很重，但是 还好 是 你的描述不是很重， 对，已经有壳了。就我们还是讨论一下这个买房决策的这个最重要的那个 factor 是什么。就是刚刚最开始的时候也仲远也有聊嘛，就是它其实就是房子是有很多 attributes， 是有不同的那些考虑的因素嘛。然后我就当时可能也是就是冲动加上有一部分理性，然后就觉得确实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这种投资的行为，才决定是说就是要每个月划分出来或预留出来一部分钱，就是压力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投资。但是有时候还会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或者是决策。 那你当时去选择这个房子的时候，就纯从投资的角度去考虑， 就包括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买什么样的房子啊等等，就是全部都是只考虑投资的是吗？ 嗯，对，因为我不可能去住嘛，因为他不在北京也不在咱们那儿，就是这个我不太会去生活的地方。对， 我今天下午也在想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我们以前就是如果说 attributes 至少我能列十几个 attributes 哈、啊，比如说位置、户型、楼层、朝向、你的景观、日照时间、小区环境、周边配套、物业管理、开发商背景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就是位置和价格，说到底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地产嘛，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吧，可能大家也知道。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当时西西是哪个点让你觉得 OK 就是它了，就虽然可能总价也不是那么高，但至少也是一笔投资嘛。 对，我觉得是因为可能也跟我的行业相关，或者是说我很看好教育这个赛道，或者是就是我很看好就是跟教育相关，比如说有一些学校，我当时买的那个地方是有几个大学，我是买在天津的嘛，然后有几个学校是有那个相当于是往外迁，然后我是买在了就是他们就南开和天大迁过去之后它旁边的那个地方。 哦， 就是我 学校新址旁边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是觉得就是在学校周围它一定我们不敢说它涨多少，但是我觉得它至少不会跌，因为学校意味着会有人流量，然后人流量的话就会带动说周边的一些商业化，然后商业化的话又能更好的比如说会促进它那周边的物价也好，地价也好，就是各种价格也好，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补充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房这个事情或者买房这个行为对于男女生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或者就是说女生，我昨天还在看微博上有一个视频，是那个国际关系学院的那个楚音还是叫什么那个教授，就是他最近很活跃、 哦、我最讨厌， 你应该知道吧，是吧？他昨天就是对我，他说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也特别不能认同啊。他就说，他是在描述一个社会现象啊，但是我很不认同这个社会现象，就是女生无论是她自己挣钱挣得多还是少，然后都会在找男朋友或者是找另一半的时候要求对方有房有车，因为从仲远刚才的描述里面，他自己是有这个主动性，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应该给对方这个 commitment， 但是如果女方要求就是你要有房有车，然后你要有就是我们同龄的情况下我可以没有这一百万，但是你一定要有，因为你有了你才有这个资本买房，或者是有了这个房子的这个经济实力什么的，就这种我就觉得就是他的观点是在于是婚后就是压榨女性的社会交易属性比较多，然后对于男生来说男生得到的照顾更多。我当时就 what 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就男生得到的照顾就多了呢？ 这件事我有几个想法。首先楚音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反女权先锋，就是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就是不需要认同他的观点，但我觉得他可能讲的是说一种社会偏见吧。我们其实在上一期的时候也聊到这个，就是在国内的这种文化的大的文化背景下，其实人们就整个社会舆论对于男女分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期待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就包括了在家庭分工当中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就像西西刚刚说的那个楚音的观点，就是好像男生要更多的承担一些经济方面的压力，然后女方就是要比如说照顾小孩照顾老公，然后更多的照看家庭生活，类似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传统的趋势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就是说在结婚以后女性的这种自我发展或者在社会交流这方面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在时间精力上确实被压榨的更多，然后好像就要去向男方索取更多的这种经济方面的回报。我觉得是有这样一种趋势的。当然我觉得可能至少我可以知道我和西西都是特别坚定的反对这种想法的人，我也是非常的就是 work hard 让自己有这个选择权，我是非常非常坚定的，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趋势当中去吧。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也觉得这是应该去改变的， 我觉得应该去改变的。但这种契约我觉得如果双方就是达成一种默契，可能就是属于他们的一种默契哈。就比如说有的女性觉得我寻找婚姻就是为了一个像一个庇护所，然后有的男的觉得我的婚姻就是希望，觉得当然这样的观点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我觉得肯定有人是这么觉得的，就是那种大男子主义，觉得 OK 你是我的太太，然后可能将来一些事情就是要你负责。所以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在国内还是有蛮多市场的。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我说的大一点，就可能不是我们一代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需要大家不断努力。包括就我之前有看那个 RGB 的那个纪录片嘛，对吧？然后我看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他做的很多事情真的很了不起，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包括现在那个 Roe v. Wade 还不知道怎么样，但可能就是一代人又一代人大家传着接力棒下去，然后慢慢慢慢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就像 RGB 讲的很多话哈，我也不用 quote 他了，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然后也不是说可能角色都是互相转换。包括RGB 他的老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对吧？是个非常厉害的律师，但是当他成为大法官之后，他的老公就更多的一个像一个你可以说是配角或者是辅助的这么角色， 家庭角色。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两个人是相互之间配合，可能这个时候需要你站出来一点，可能那个时候需要他站出来一点，也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也会更稳固一点。我绝对是认同啊，小轩刚才说的，但只能说存在即合理吧，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消除掉。对， 我们也就只能说这样的现象或者是那些观点的存在，跟我们不一样，或者是就是说我们价值观不一样，然后就看着他在就好了。 我觉得仲远刚刚说的那一点，我有一点很认同，就是如果双方都非常清楚这个婚姻就是一场交易的话，当然这个交易不一定只是金钱的交易，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女生想要什么男生想要什么都很清楚，就是 或者达成一致了， 各取所需吧，我觉得这也 OK。 就是如果它就是一种交易，然后双方都能达成共识，这也 OK。 我觉得只不过是要有的这种心理预期是，如果它是一个交易，那它的稳固性就跟你的这种，我不能主观的说什么一种更稳健的一种感情关系，谁好谁坏等等之类，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你知道，如果是这种交易的话，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平衡被打破了，那这个交易可能会 break。 它最后有可能在出现矛盾的时候，都会成为就是条件，就是都会成为可能会摧毁这段关系的很多这种因素吧。 对，每一个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吧。我可能很多时候是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就是所有女性的角度，就是在这种交易的本质后面有很多女性，如果她自己没有想清楚的话，其实是容易被 manipulate 的，就是是容易被这个所谓的这种交易的现象，或者就楚音描述的那个现象所，就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吧。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点，我不知道能不能解释刚才小轩讲的这种就是这种关系的脆弱性哈，就是即使双方在进入这个角色或者这个交易之前想清楚了，但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角色，所以当他们履行这份契约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就是跟自己预想不一样。就比如举个例子，男生会觉得，对，他会觉得我靠，老子天天上班那么辛苦，他突然发现养家的责任是那么大的，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然后可能女生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觉得我本来觉得假设啊，就是做个全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但其实发现也是有很大的压力，就很多时候就变得自己没有办法成为自己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比较平衡的话，就即使在婚姻之后，当然人会做出一些改变哈，但是至少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事情，至少比如说你的事业啊，你的朋友圈啊，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就是这种可能也会更稳定一点，相比于就是 那种交易型的，就是会有很多。 对，我觉得主要可能是因为，如果我们讲到怎么就聊了很久的婚姻，但是我觉得如果讲到婚姻的话，可能它的一个特殊性， 我觉得很重要。 对，就是它的一个特殊性是在于你人生能做出的选择次数很少，就是所以就是它不像比如说你找一个工作你不喜欢换一个就是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一般来说你如果做一个婚姻方面的决策，这少则也要是好几年的事情，对吧？多则那就可能是几十年或者是更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你的这个决策的这种，我该怎么说，机会成本是很大的，因为你基本上这个时间就肯定要在你就是完全依赖于你现在做的这个决策。 我觉得我们聊到婚姻这儿是因为咱们一开始前面在讨论关于房的问题的时候，更多都是还是从个人的角度，就是没有说是考虑比如 考虑这种成立家庭 跟其他的关系、 啊、等等， 对，跟其他的关系或者是跟、 嗯、 自己的男女朋友或者是家人就怎么样的这些关系的复杂性，我们还是考虑我们自己在做无论是就刚需或者是投资或者是就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 没错，其实如果说这个话题的话，还有一个特别大的 topic， 这个也是可以单开一期的，就是关于其实很多人年轻人买房的话，你看中国那个平均买房年龄那么早，其实大部分年轻人的首付可能就是父母出的，并不是自己就是完全靠自己去买房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特殊性，但至少我们看到基本上这个社会感觉就是这么，现在都是这么运作的。我觉得国内啊就绝大部分我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很少有年轻人真的你说毕业几年就能在大城市，哪怕是只是付一个首付那也是很多的钱，另一个比较大的 topic 了。 突然想到我之前听过一期播客，是沈一菲老师的，就是复旦的那个老师，他说过就是为什么中国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就一直没有办法像西方文化里面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完全 separate， 就是因为在中国的这个背景下，很多中国子女的经济独立也只是说日常生活上的这种经济行为的独立，但是你比如说在买房的时候，那一定是一家子人来凑钱，包括你后面生完孩子养小孩什么的，你都是要依靠父母的资源，或者是他们就真的是有体力的付出或者是金钱上的付出，所以中国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像美国那样就是真的 拆得很清楚， 需要，对，你需要还是要有很多决策是需要听他们的，就是他们还是觉得主观上是想要影响你或者是想要管你，就是这样的一些行为是因为你真正就是没有完完全全的独立出来， 经济上没有摆脱对他们的依赖，那你就会受到很多决策就会受到他们的牵制。 是的，我觉得我们这期聊差不多了。 是的，非常的透彻， 还留了很多，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聊的话，是的， 加入到我们的选题库。